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阿敏的《幸福》，这也是蒋雯丽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来敲门》的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是来自黄磊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边走边唱》。据高晓松说啊，当年黄磊要录唱片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，所以呢，当时是费了高晓松还有张雨生很大的劲，最终呢，这张唱片才成型。而这首歌呢，边走边唱呢，也是根据张雨生演唱过的一首歌叫《不灭的灯》，重新填词而成。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志远，也是黄磊的好朋友，而且呢，黄磊也表示，陈志远去世之后，黄磊呢，再也没有出过唱片。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，隔过山越过海，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，有一点点难过，突然觉得意乱心慌，冷风吹痛了脸庞，让泪水浸湿了眼眶，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，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， 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，但往事如昨，我怎么都忘不了。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，心甘情愿的挣扎，百感交集的盼望，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，不是吗？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心中抱着希望，只看到失望，不如一切这样吧，你和我就算了吧，谁都害怕复杂，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？ 这是来自黄磊的《边走边唱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志远。黄磊就曾经表示过，陈志远去世之后呢，他就决定不再出唱片了，因为伯牙走了，知音走了，再出唱片呢，就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这演绎了现实版的《高山流水》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。好，继续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非常的适合回忆，歌名当中就有回忆，来自千百惠1988年的《他的名字叫回忆》。 我有一个好伙伴，他的名字叫回忆，他是一个诚挚不变的朋友。不管黎明到黄昏，或是黑夜到白昼，他会为我捕捉往日快乐。他是如此的执着，他是这样关心我，始终住在我心深处的角落。无论

手，故意挑剔，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愿去走，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，从来得失我睇到，心里从不会强求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国权版本的《顺流逆流》，这首歌歌坛的首唱是徐小凤，但是呢却是来自蔡国权自己的作词作曲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13年蔡健雅的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作词呢是蔡健雅的好朋友也是综艺女王小 S。那我们来听到这首《被驯服的象》。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，才能够融入这世界？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，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去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走上征途，承受若需要承受，只要你认同被驯服的象，就不在你就可以下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《被驯服的象》，这首歌的某些旋律和风格有一些像蔡健雅的另外一首歌曲《别找我麻烦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陈奕迅的《反正是我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爱是怀疑》，作曲方面是陈奂仁。陈奂仁非常擅长说唱的风格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难免加入了非常酷炫的 rap 的部分。 Got what you want. And the rest of them.

样，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。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。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，就像说我们，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这是来自陈小春的《我爱的人》，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。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选择到了来自戴佩妮的这一首《辛德瑞拉》。辛德瑞拉呢，就是童话故事《灰姑娘》当中女主人公的名字。好，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他没有过危险，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重重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她的名叫辛德瑞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她丑小鸭。春去秋来没变化，她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辛德瑞拉的眼家，他的名叫辛德瑞拉。王子白马，现实生活，梦里梦外不属于他。这般年华无情啊，他期待奇迹般的盼。 说什么，他却总是摇摇头。他说今天是